礼，详询1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运，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运，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3天北京地区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目前在高温黄色预警中，明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6度左右，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极易出现中暑，大家应加强防暑降温，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外出采取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凉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超人气偶像小鬼的 Unicorn。 作为 9% 较早发单曲的成员之一，小鬼的音乐创作力非常的旺盛，在 Good Night 斩获中歌榜冠军之后，这首 Unicorn 同样是由他自己来全创作，以充满梦幻的独角兽作为主题，带你走进属于他的童话世界。 全中国强力首播。 大家好，这里是廖哥，我小鬼，我的新歌 Unicorn 来打榜喽，请大家多多支持我。我的新歌呢，主要讲述的就是向往的纯洁的童真，希望给大家传递一下正能量，然后让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能想起可爱的美丽的独角兽，然后忘掉所有烦恼悲伤，想起更多快乐的事情，继续支持我吧。 那 Unicorn 是你的彩色小舞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帽子换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

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 这是吴青峰和陈粒首次合作的《空舞》，也是本周的新歌二号。喜欢看演出的吴青峰实在是买不到陈粒在台北开歌唱的门票，于是呢，在行内希望找人来要张票，便联系到了陈粒。送上门的偶像自然是不会放过，说了之后呢，便向吴青峰发出邀请。那两位唱腔空灵，不失奇幻色彩。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仙气飘飘的佳作《空舞》，就是来自于二人的完美融合。陈粒的诗歌好妹妹在今年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私房歌二》，组合出了翻唱专辑，改编空间很大。不过呢，找原唱一起来重试则会更加有意义。于是他们便找来不少自己儿时的偶像来合唱。接到邀请的时候，齐豫是以为好妹妹是女团，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男生二人组。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一定是声线很高咯。之后才发现男生的音调。那之所以翻唱罗大佑1986年创作的这首《船歌》，是因为在好妹妹成长年代深受台湾校园民谣的影响。这一次他们不颠覆，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好妹妹和齐豫，《船歌》。 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谁想温柔来到天亮的秋。唱不休似水流，不停留天亮的秋。 你是否曾经像我一样，安静地坐在黑暗里，看到一千个盲目的自己，等待温暖的黎明，带来任何风的声音。我知道你离我不远，我可以感觉到你等你的眼神穿越我。我知道你离我不远，我可以感觉到你等你的衣袖微微摆动，我感觉有风。你是否曾经像我一样，清楚地醒在梦里，看到一千个沉默的自己， 是陈楚生2013年专辑的标题曲《我知道你离我不远》。在酒吧驻唱的时候，陈楚生就非常喜欢齐秦的歌，也是通过听齐秦的专辑，让他知道了为齐秦写歌的李格弟。 我可以感觉到你。 在成名之后，他表达了想和李格弟合作的想法之后，李格弟给了陈楚生一本诗集，他便选中了这首《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我可以知道是你，当你的呼吸轻轻穿梭，我感觉有风。你是否曾经像我一样，流泪对着遥远的星，看到星星上一千个自己，在泪光里笑着，笑着流泪的自己。 陈楚生，我知道你离我不远。影响过陈楚生的齐秦，影响过几代人的齐秦也说自己也有偶像，他就是陈秋霞。陈秋霞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玉女歌手以及演员。1981年，她宣布隐退，虽然日后复出，但是也不是非常的活跃。2010年，齐秦在推出翻唱专辑《美丽境界》的时候，就特别邀请她出山，还和她一共合唱了陈秋霞这首代表作《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

这次将展出关布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创作的大型国画作品21件，都是关布亲属收藏的作品。再来关注，中国国家博物馆即日起到8月11号正在进行夏金山艺术展。夏金山先生擅长花卉、人物和山水、佛像绘画，有显个人特色。值此先生96岁高龄之际，博物馆推出夏先生书法绘画作品77幅，是对他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展示。同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还有《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精华》。这次展览将回顾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主要通过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青羊宫文化等，介绍古蜀文明的神秘历史，揭示它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展览一直持续到9月19号。另外快要结束的展览有大潮起珠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持续到8月5号，要抓紧时间去中国美术馆观展。这次展览共展出278件作品，其中由中国美协向全国征集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国画和油画作品100件，其余为特邀作品。这些作品风格迥异，值得一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聊一聊歌手和偶像的合作。音乐有一种超越时空的魅力，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不经意的一瞬间，那一粒种子就已经散落在心间了。1987年，费翔在春晚上翻唱了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而在电视机旁边的李宇春对这一幕记忆犹新。2015年，他便推出了专辑《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来向偶像费翔致敬。 是纯白的原因， 我想爱个朋友，在友情和爱之间，你可曾为我想过？就在灰色地带，你和我是要不到又给不了的爱。爱如果悄然无声，为何心会澎湃？当你眼神看过来，也许爱是 周笔畅喜欢 R&B 也是深受陶喆的影响，从翻唱普通朋友到苏三说，他表露出对陶喆作品的喜欢。2006年在签约乐龄时的时候呢，获得了和陶喆合作的机会。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别爱我像爱个朋友》，实现了他和偶像的合作。而在最近推出翻唱个人作品的专辑 Rename 的重命名当中，也将这首歌收录其中。像 BB 这样后辈来找前辈合作，往往是慕名而来，而被偶像钦点为合作对象，则是莫大的荣幸了。陶喆2013年推出专辑《再见你好吗》，便邀请到了卢广仲来合作，这是陶喆为数不多和其他男歌手的合作。在合作之前呢，陶喆也邀请到了卢广仲去他家，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弹吉他，在这样的轻松的氛围当中创作了好几首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二人合作的这首《那个女孩》。 最近还好吗？ Hola， 好久不见啦，今天忙不忙？

苦不认输，那家人是不倒的树，爱是我们世代沉船的信物。你人间守护，我不苦不认输，御风而起下揽江湖，此生因为你红尘不虚度。山摇映了夜夕，落花也入了你，我回忆里的故事被风刮起，风声传来耳语，而村外耸立着峭壁，隐约有种不祥的神秘。 这是排在本周第29位，由方文山作词、霍尊作曲并演唱的《风宇宙》。方文山为周杰伦作词的《青花瓷》《菊花台》《千里之外》都带有浓郁的中国韵味，让中国风成为一种大放异彩的风格。方文山传统文化的素养也让流行音乐当中多了一份古朴清雅。那作为中国风的后起之秀，霍尊也当然希望可以通过和方文山的合作来提升自己作品的气质。从1989年首张专辑《说谎》出道，在长达27年的时间跨度当中，张信哲算是一股清流，人没有变，风格也较为统一。出道够早啊，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说我是听你的歌长大的。不过呢，面对这样的说法，张信哲心态也非常年轻，他表示证明自己还有市场，其实内心也是高兴的。他会留意时下年轻的歌手或者说是音乐人，通过和小贝音乐合作，让个人作品也更加符合当今年轻人的胃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95后创作新人周新哲为张信哲所打造的这首《迁徙》。 习惯受伤，谁都抗拒被遗忘，越拉扯越变成了战场，所以到处躲藏，所以漠视绝望，面对就能否认爱情已阵亡，流浪类似疗伤，放手让爱走，换一个自己。

何的报道都证明不了此刻寻找真正的快乐，只有心地善良最成就，无懈在这星星被染成彩色。他说期待下次见面，从来没失去好奇心，对你产生的眷恋，但猜不到我心情。 Baby you don't know that why you never know that， 看起来特别悠哉，不好的全都走开。 Why you never know why you never know that why you never know why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亲吻了你明知道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请你帮助我吧，施展你的魔法 unicorn unicorn， 我要保护好它，七色花它摘下一片花瓣，不同颜色答案如同彩虹那般，闭着眼每天许下愿好几遍都是为你，不惜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闪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危险来临当心， Everything go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Everything go OK 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A unicorn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进化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小鬼的新歌 Unicorn， 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有请曹芳。 3170是北京到版纳的距离，是梦想和现实的交集，是这张唱片从开始到完成的过程。 阳光推开斑驳，它照着我，穿过小街，想骑着我的车。 此刻，曹芳携专辑《3170》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着随性而为的文艺，但不刻意；继续着随心而动的流浪，但不逃离。 也是消失的歌，我独自哼着。 时隔三年，中歌榜再度欢迎到曹芳来做客，我们首先掌声欢迎。 各位中歌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耿华你好。 那这一次带来的这张专辑叫做 3170。 3170，它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密码吧，我觉得它藏着我成长的一连串的密码。因为我的家乡呢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然后我的工作呢是在北京，所以3170公里是我西双版纳的家到我北京的家的距离。那每年我都要往返于这条路上，所以在这条路上呢也构成了一串我成长的密码吧，然后就索性把3170公里作为我唱片的名字了。 穿梭在两个地方，我们知道北京是非常快节奏的， 对对对， 家乡西双版纳生活节奏会慢一些，穿梭在这两座城市之间，你的心里的感受和最直观的感受是怎样呢？ 就是回到北京就很快，然后很大，然后去哪儿都要提前很久，然后回到西双版纳，因为那儿真的是一个特别小的小城市，然后去哪儿跟朋友，我觉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要约一个朋友的话，在版纳只要5分钟就约好了， 就提前5分钟就可以了。 对对对，在北京的话可能要提前一周吧，我要提前规划哪天哪天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这个数字还真的是这个悬殊 差距还是很大的，一说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一种感受哈。那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叫做《3170》。那这首歌我们先来听一下。 3170为我留住最美丽的，看过倒流的河，就是时间干枯，阳光推开斑驳，它照着我，穿过小街巷，谁与对望着？当我又想起你，画面是温热的，住在哪里的我重新回来了。穿过茫茫人海来认识我，与谁面对茫茫人海失去联络，我曾将脆弱的心轻轻护着，你是消失的歌，我独自哼着。 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3170，我们听到当中是运用了一些环境氛围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在当中。 就是为什么3170这首歌会选用了以前的歌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这样的编配方式来呈现呢？可能是因为它没有什么电声乐器，第一个它是用了竖琴，然后和弦乐，只有这两种东西来铺陈开。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有一个那种梦境，就是在一个大片大片绿叶子的湖边，然后好像竖琴在轻轻的波动，你就能感觉到啊，整个夏天被泛起了涟漪那种感觉。 是月光下吗？还是说是 我的印象里好像是白天， 白天 早晨吧，就是雾气，对，还有山林里的雾气啊什么的， 就像刚才曹芳形容的那样，在那一个特别美的环境下描述那一幅特别美的画面哈。那现在我们正在打榜的一首歌呢，叫做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单从歌名上看，飘起来的房子这个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一直是在两边两座城市之间穿梭。那这个勇士你是指的自己吗？ 其实这首歌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酒鬼，一个是勇士。然后我觉得它代表着我身上的两面性吧，也是应该是其他人也都会有两面性，一面就是特别勇敢，特别果敢，敢果断地冲出你的房子去打怪兽那样，然后还有一面可能是偶尔会懦弱，或者偶尔犯迷糊，想要逃避一下。那就看你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心，去看勇者占上风还是懦弱的那面占上风。所以我希望是勇者占上风吧，所以就希望这个勇士可以抓住飘起来的房子。 那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带有一点预言性质的这样一首歌曲， 好， 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 小路的尽头那一座消失了很久的房子，最后那些人他们都去了哪儿？ 幸福的模样，存一生一世虚虚幻想，最深处哀愁的心里还有谁？ 这首《飘起来的房子》和泳池，它的寓意，它所表达的内容，其实有一些我们在职场当中或者是创业人士当中也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叫做舒适区，就是要逃离那个舒适区。 嗯， 你是要做勇敢的勇士，还是做那个懦弱的那样一个 安全感的 安全感 被保护的状态？ 所以其实这也是人在不断的成长当中的一种挣扎了。其实作为专辑的第一波亮相主打歌《被拥抱的荒岛》，那这首歌呢也是唯一一首不是自己作词的一首歌曲了。所以当时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下想到说把这首歌就让海涛来填个词呢？ 因为我们俩好像刚好碰巧是因为什么事儿，然后聊起来天了。 嗯， 忽然间我就觉得，哎呀，要不然好像我们俩都有个遗憾，就说还没有正式好好合作过嘛。 嗯， 我就想，哎，要不然让他试一试，我就试探性的把 demo 发给他听。我说，海涛，我这个歌你要不要听一下？你喜欢的话，要不要考虑填歌词？ 在填歌词的时候，你跟他有交流吗？还是完全是一个开放式的？ 开放式的。我说海涛，你想写什么随便写。都可以，因为审美彼此的认同，这样的朋友很难得嘛，所以我觉得创作者之间最大的，我觉得维持好朋友的一个标准也是互相尊重。 嗯， 所以说你随便写。但是当天晚上他听完 demo 之后就给我回复说，哎，曹芳，我喜欢这首 demo， 我要给他写歌词，而且题目我都想好了。 嗯， 就是我要写一个我眼中的你，但是呢是以第一人称来写这个你。我觉得他写的我好像比我自己写的我还要像我， 就是他好像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 对对对，包括明天如果这个世界被厄运埋掉，在此刻还是会烤一个蛋糕。 哎，说到烤蛋糕，是你最新的爱好是这样吗？ 已经，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每年都会痴迷一个新的专业。 头三年就是上一次你带着专辑来的时候，当时你还自己做了自己的项链，自己做首饰。那会儿是痴迷于像手工陶艺， 对 对吧？我记得那会儿是 对， 所以现在 现在又 新的爱好 烘焙，就是烤蛋糕和烤面包，然后这两项技艺都展现在了新专辑的创作里面。 所以要好好来听一听专辑当中到底哪些歌唱到了这些关于曹芳最新的爱好。好，那在上半段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曹芳来聊他的这张全新专辑3170。 远 风火山喷涌，我在等舞台上就要沸腾的汤，有人被迫迁徙，夜里相拥着哭泣，时代会莫名地喊出个巨响，而我在想着远山中每条河的去向，总是远的。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一醒来崩掉，在此刻还是会做个美味的蛋糕，让我睡个安心的觉，就是能被我拥抱的总是暖的。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三天北京地区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目前在高温黄色预警中，明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6度左右，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极易出现中暑，大家应加强防暑降温，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外出采取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为您盘点八月的精彩演唱会。明天，一路向前无所畏惧的魏巡带着自己的最新专辑《魏巡》走到北京展览馆剧场。这一次，寻梦赤子将会给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宠爱们演绎一场酷炫炸裂的音乐大秀。32年前，三毛、齐豫、潘越云曾经合作专辑《三毛作品第15号《回声》。32年时光匆匆，为了纪念三毛，8月17号，北京工人体育馆，齐豫和潘越云将再次携手开唱，让三毛笔下的金曲如《梦田》《一条日光大道》等重现舞台，而三毛也将以跨时空的方式现身演唱会。再来关注8月18号，卡迪拉克中心将上演2018爱奇艺尖叫之夜演唱会。这是一场青春、阳光、热血、正能量的音乐舞台，一场属于大家的夏日游园会，一场偶像与粉丝的狂欢 party 夜。包括田馥甄、李荣浩、许嵩、朱星杰、周彦辰、徐盛恩、董岩磊等都将登台献唱。对于万千歌迷来说，没有在鸟巢和五月天相遇的夏天将是不完整的夏日记忆。而在人生无限公司超级巡回演唱会即将走入尾声之际，8月24号到8月26号，演唱会之王五月天又重回北京鸟巢。喜欢五月天的歌迷可以约起来。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 要现在自由自在，活得痛快别辜负未来，现在即让自己任性。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3170是北京到版纳的距离，是梦想和现实的交集，是这张唱片从开始到完成的过程。 阳光推开斑驳，它照着我，穿过小街巷，骑着我的车。 此刻，曹方携专辑《3170》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着随性而为的文艺，但不刻意；继续着随心而动的流浪，但不逃离。 你是消失的歌，我独自哼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桦。那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欢迎到的是曹方来做客。 欢迎回来，我是曹方。 新专辑3170是你的两个家，西双版纳到北京的距离。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3170个小时，是我这张专辑从进棚录音到它后期制作完成的一个时间。 哇， 这也都是一个巧合吧， 完完全全就是这张专辑完全 明明就叫3170。还有一个更逗的，就是我们在这张唱片拍摄照片的过程当中，也是请到了我很多年的一个好朋友，他摄影师叫罗阳，他专门拍胶片拍女孩的成长的这样一个摄影师。那当天我们去租了电影灯来拍摄照片嘛，然后那个租电影灯的费用也是3170块。 哇，这么样的吻合。 对，这个我当时都没有想到。是后来我把3170这首歌写完了，然后我跟公司开企划会的时候说，我这张专辑我们就叫3170，然后我的同事忽然就站起来就说，那天我去结灯的费用也是3170块，你看这小本子上写的。然后大家就没有一个人反对，这个名字就都通过了。 太可爱了，我觉得那个瞬间太可爱了，大家都惊呆了，小伙伴们哈。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有哪些是在上一张流浪癖 Wanderlust 当中其实就已经写好的呢？ 写好的吗？我还真没有戏。好像其他人吧， 其他人哈， 对，其他人这首歌， 这首歌是专辑里最欢快的一首歌了。 最轻松的， 最轻松的， 应该是他写的就是一个私奔的一个状态嘛，就是跟你喜欢的人然后逃到很远的地方，然后穿越的过了其他人，就所有被抛在身后都是其他人，这世界其他人都不重要了。 就是只剩下彼此， 就是特别简单的一种纯美好的恋爱状态。 好，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简单美好的《其他人》。 送给你三眼的美丽，送给你骄傲的自己，云很低来隐藏着 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的北京》。 嗯， 记得在上一张专辑《流浪痞 Wanderlust》的封面，就是在北京东三环边上的高楼之中。 嗯，对对对， 这一次这首歌其实第一句就是我站在东三环的边上。 嗯，因为东三环的边上是我十多年前了，真的，就是来北京的时候第一个居住的地方。 嗯， 第一所当时就在东三环的边上，叫曙光西里的小区，然后我的第一个租住的房子，对，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我的整个的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 就是、在北京的第一站。 对， 对，北京第一站，对，也是第一张，就后来就开始写歌，所以它是我的在北京的一个起点吧。 嗯嗯， 那为什么到这么多年以后我才来写我的北京这样一首歌呢？我觉得对北京的感情很复杂，我在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想逃开这里、 嗯、 但是我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又会想念它，又会回来，因为可能它是我最初的一个起点吧，也是在这个地方可能教会了我很多成长路上的磕磕绊绊的事情啊，会经历到很多，同时它也是我紧紧地抓住了自己想要做的音乐的这样一个城市。 嗯， 它很包容也很宽容、嗯、我在这也收获了很多值得珍惜一辈子的友谊。 特别能理解，就是现在有两个故乡、嗯、离开了北京也会常常想念，然后也会想着再次回到他的怀抱。 对，所以就写了这首歌，其实也写给那些就是跟我可能一起来北京时候都抱有做音乐的梦想的这样一些朋友，就是还在北京的也好，继续做音乐的也好，或者说已经做别的行业的人也好，它是我们对青春的一种缅怀吧。 嗯， 我站在东三环的边上，拥抱着城市久违的空旷，想不起来脆弱和孤单被我遗忘到了什么地方，心底的呐喊，来时的地方，不再提起并不表示忘记，有一些沉默会让人变得更勇敢。你说会有一盏灯光，它只为了我点亮，哪怕裙角不再飞扬，地狱天傍晚。你说幸福会在门外，温柔带你想你的故乡，我以为是你，多希望有你在我的北京。爱的方向，阳光倾斜于整一条街上，拆了的盖，走的走，来的来，你的皱纹刻在谁的皮肤上，疲倦的眼眶，匆匆的梳妆，你不认输，我从来不哭，那一间小屋有多少人住，我有半处。你说会有一盏灯光，它只为了我点亮，哪怕裙角不再飞扬，地狱天傍晚。你说幸福会在门外，温柔带你想你的故乡，我以为是你，多希望有你在我的北京。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于这张专辑3170当中这样一首我的北京。现在大家还是会叫曹芳大班班长，那不仅在于是一起经历了青春，更是一起经历了成长。 所以说面包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还是让人感触颇深，有人说十九岁的我最好看我入不敷出的账单。 嗯， 就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有，也好像什么都没有。 怎么说呢，这首歌真的是在做面包的过程当中诞生的一个灵感。其实我那就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是夏天嘛，其实你有没有尝试过养一个东西叫天然酵母？天然酵母它活性很强啊，这面包它不是死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说起来有点恐怖，其实它是活的， 它一直是有生命在生长的。 对对对，所以每到夏天，因为这个温度比较合适，我都会养一罐自己的，用葡萄然后去做那个天然酵母液，做好了之后每天都放那个面粉去喂它。 哦， 它会长高的，你可以看到它，每次你喂它就是放一些，就比方说加每天都放一点面粉，然后放一点那个矿泉水， 嗯， 然后过上个40分钟，你就会看它发高了一倍，就它会在长，那是酵母，天然酵母在活动，它在进食的一个过程， 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些神奇的礼物。 对对对，嗯，这个很简单，其实就希望大家哎有空的时候去试一试。 嗯， 享受低温，你很温暖，很蓬松，你的复杂让人觉得很简单，在烈日灼人的晴天，在阴雨绵绵的秋天，看见你就像面对一整片麦田。他们说爱情需要面包，远行岁月的烟火铺进生命，你是不可或缺的维他命 A 维他命 C 维他命 E 和维他命 B 十二。 多人羡慕这样一种生活，但是可能老是会陷入身不由己，就是给自己很多借口，或者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决定和选择。 嗯，就要谈到决定。 对，这张专辑我们最后来听的这首歌就叫做决定。 嗯，决定，你要做决定了吗？先去养天然酵母。 好，还是这个来的实际。 其实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不愉快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可能你什么都想要吧，什么都不想放下，或者说你给自己的目标真的太远大了，老是不停地去追逐，搞得自己非常疲惫，因为你又不能短时间做到。那屡次的失败就会造成了我们越来越怀疑自己或者怎么着，所以我觉得其实要下一个决定还挺难的。但是可以这么想，就把这个决定难度稍微降低一点，我先规划好下个星期我要做什么东西，下这个决定之后，比方下个星期我要给自己做一次饭，比方说这样，或者说我要约一个朋友去郊外玩一下，哪怕这个简单的决定，我觉得对，把目标立得小一点，我们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去接近它，可能会比较愉快。那当然是把眼下的工作做好，然后今年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演出呈现。 特别的演出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可以透露一些信息吗？ 可能我到这个阶段，我会特别想要就是把过往的一些歌用特别简单的方式，通过我的声音和特别简单的乐器的编配来呈现，给大家一个可以真的是好好听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可能会跟我在音乐节或者是以前的专场的音乐会上面表现方式会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想做一个尝试，到现在还在规划当中。 好，非常感谢曹芳今天带着全新专辑3170做客中歌榜，那我们下次再会了。 好，下次见。 30岁的你有没有眼睛来在头顶的没有一件一定要完成的事，遥远的山路，别人的生活都写得像一首诗，而你不可以，亲爱的，我问你，真是这样的吧？你望着天空。为什么不能够撒野？其实我非常懂你的心，只是你缺乏一个决定。